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你而家喺西洋菜街度，我上次都講過啦嚇，你想撩鼻屎，你咪撩咯，冇緊要啦，係嘛嚇？但係你唔好以為個靚女你走埋去摸下，冇人睇到啊，人多多咁你死啊你嚇，咁、你一定就俾人捉噶啦。咁因為而家成旺角咧係好幾個天眼睇住曬噶嘛。一舉一動啊嘛，即係你又驚啲人再掟腐蝕性液體嘛。嗱，咁呢個咧就講到我哋叫公民權利，嚇、一個 citizens right， 甚至係人權啦，一個 human right， 同埋一個嗰、那個所謂社會嘅一個安全，一個 security， 嗰、個平衡啦，陰公啦。咁你認為應該傾向邊度咧？ 唔係一個人睇住你會影響到你嘅行為，望住都影響到你。 啱，冇錯啊！但係個問題，你係咪侵犯咗我私隱先？嚇！ 私隱咁你出街，咁其他人都會睇到你嘅。 係。 叫而家叫咗做有咗記錄可以傳遞，之前就喺個腦入面，即 係。係啱啱啱嗱，其實咧 ，Thomas 呢個新世代咧，某一程度上咧，佢其實基本上已經潛移默化咧，佢係開始接受曬呢種嘅模式㗎啦，因為冇辦法係冇得避免嘅嚇、但係我假設話俾你聽，而家維多利亞公園或者九龍摩士公園或者九龍公園，其實全部裝曬嚇一千幾百個咁樣嘅攝錄機嘅，其實你坐喺邊張？长灯啊！你喺边度啊？即系睇雀仔、睇马骝、掟嚿石仔，其实俾人影晒噶啦，咁样样啊！咁你觉得呢个可唔可以接受咧？ 公众地方可以嘅，可以，因为你既然都喺个公园， 公园嘛，公园你系一个消闲嘅， 除非系私人地方。 哦，私人更加添啦，私人你入得嚟，梗 有啦。 嗱，商场系你都可以话私人啦，系嘛？商场咁啊，商场而家唔使讲啦，全部有晒噶啦。係嘛？停車場啊，全部有曬。你去得任何嘅停車場，你預咗啊，乜都俾人睇曬㗎啦。 如果真係咁唔想，咪去郊野公園。 係啊，有時你會咁講，你話哎呀唔得喎，我可能唔記得咗換衫，趕住去打波喎，咁啊要快，我喺架車入面換衫先，咁啊泊咗架車喺停車場咯。 哦， 但係你有心理準備啊，其實你換衫過程咧係已經一定俾人影曬㗎啦。我話俾你聽，其實呢個私隱咧。有一樣嘢你哋一定唔知道，因為你未出世。我記得當時我都係好後生。香港其實好多年前咧，係已經提出過咧，就減低道路擠塞，就一個叫做電子道路收費計劃。嚇、就係話咧，原來我哋喺個道路嗰度咧，就係、安裝啊，即係馬路啊啲地底可能都要掘起佢嘅定點啦，就是、安裝啲感應器。咁、你架車上面有安裝個發射器，所以咧你去到邊度咧，其實都會知道嘅。咁我哋分好多松寧啦，好多區啦。即係有啲特別係擠塞嗰啲咧，原來你要用咧，你就要俾費用嘅。越擠塞嗰啲咧，個費用越高嘅咁樣樣。但係咧，當其時係受到好大嘅反對。其中嘅理由就係話：，哇！咁我去我包二奶去探二奶嘅時期，你咪知道曬我個行徵嘅行蹤咯，係咪啊？哇！即係咁，所以咧。好多人反對，因為我好多嘢我唔想人知噶嘛，我揸架車呢度去嗰度去就係因為我悠哉悠哉啊嘛，我有私隱權噶嘛，咁你電子道路收費咪唔得咯咁但係咧隔咗幾十年，即係時隔幾十年咧，我相信個社會慢慢都變，即係啲人都慢慢開始要接受呢樣嘢。講真，其實你而家個 GPS 都已經係啦，你去過邊度有邊個唔知啊？係嘛？咁所以咧就呢個一個問題啦。咁就私隱咧，咁但係頭先講翻個大數據咧，亦都係啦。我好記得我當時做呢、博士論文嘅時期咧，我都已經係揾到一個、例子嘅。不過我一時間冇時間就抄翻出嚟咧，好似係法國定邊度嘅，就係啲人去告啊嗰、那個唔知叫 Alta Vista 咧，我唔記得啦，你都唔記得呢間公司嘅。佢就係唔知喺個業務運作嘅時期，佢收集咗大量嘅數據嘅，但係後嚟咧就好似將部分嘅數據咧就賣咗俾一啲公司咧，係進行呢個商業。嘅即係宣傳啊，賣廣告啊嗰啲乜嘢，後嚟俾人發現咗就嘈到拆天，就話哇你侵犯咗我私隱喎，我俾呢啲數據你係俾你呢間公司啫喎，但係你嚟賣俾第二間公司， 李嘉誠最興噶啦， 我知啊，但係我而家講緊係即係已經起碼超過廿幾三十年前已經有一單咁樣嘅訴訟噶啦，但係亦都係啦，而家呢啲嘅訴訟咧，講真咧，我哋一路咧係輸緊嘅，因為久而久之咧，其實我哋都已經失去咗呢個意志。是不是你想想喂我們即現在沒錯，現在我們有個所謂私隱公園 專員公署嚇，好似掌任宏定咩啦嚇，咁佢哋我哋應該咧係保障私隱嘅咁樣樣。但係實際上而家咧，即係嗰啲咁嘅大公司搜集嘅數據，尤其是我哋即係上 Facebook 啊、用 WhatsApp 啊、又咩 Twitter 咁樣樣咧，嗰啲數據多到咧，其實你係咪真係可以能夠控制得到佢係完全唔外泄，係用其他嘅用途咧？老實講。你哋都收過咩㗎啦？嗱，幾樣嘢。第一 ，junk mail 就唔使講啦。咁啊 ，junk mail 你都可以話 ，OK，junk mail 咧，其實佢未必一定攞到你嘅地址嘅，佢係乜嘢地址佢都寄去。咁所以你收到啫，咁嚇，佢都係話 the occupant 嘅啫，嚇，即係佢唔會指名道姓。但係好多時我哋嗰啲咁樣嘅電話喂，咁啊好離譜啦，即係好多電話無端端收到，又話要你借錢啊，你知而家係即係啲黐線嘅，又話乜乜乜啦咁樣樣，咁。你都會懷疑，其實網上都有時你會收到啲咁樣嘅推銷嘅嘢，咁究竟我嘅個人資料其實係咪已經外泄咗？我哋俾人賣豬仔咧咁，咁樣咧我又咧喺網上咧就即係揾到篇文章咧，就有一個呢方面嘅專家咧，佢講咗一句説話咧，好抵死嘅。佢話 ：As long as you are not paying for it, you are the product 啊，即係話咧，我哋本來咧就係。The user of the product 啊嘛，我哋去用嗰個產品啊嘛。佢話，但係如果你係冇俾錢嘅話咧，其實你話心理準備，你已經係一個產品。如果唔係，你呢個世界邊度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點解你唔使俾錢就可以用 email？ 點解你唔使俾錢就可以用 Facebook？ 點解你唔使俾錢就可以用 WhatsApp？ 喂，啲人靠咩食飯啊？點樣開飯啊？嚇、善長人翁啊嗰啲，大家唔好咁天真啦，好唔好？你全部呢啲免費嘅嘢，正所謂呢個世界冇免費午餐噶嘛 ，there is no free lunch。食得鹹魚抵得渴，上得網你就預算你係光脱脱噶啦，同埋你俾人賣曬豬仔噶啦。咁所以呢個係好悲慘嘅。但係個問題，你可唔可以唔上網啊？唔得啊嘛。咁所以你係預咗咧。已經係冇曬底線嘅啦，你都冇曬人權嘅啦，冇曬私隱嘅啦。所以即係呢個就係信息革命咧，帶嚟一個好大嘅挑戰，即係對人類帶嚟好大嘅挑戰。你久而久之，我哋已經冇曬嗰種抗拒嘅意志同決心啦。 冇錯， 因為你已經佢滲透入你嘅生活，已經滲透到咁嘅地步。 我想講翻私隱嗰度咧，包二奶咧，咁你一個人包唔到嘛，都有個二奶噶嘛，點都防唔到二奶出賣嚟，咁你點都係有個問題喺度㗎。 幾時得閒？幾時得閒？咁但係即係你唯有就信個二奶嘅啫，個二奶佢爆出嚟對佢自己冇好處啊嘛，係嘛？即係除非佢要挟你啦。咁但係即係話你會呢啲私隱泄露咗咧，就可以有第三者啦。你同個二奶都係兩者啦，但個問題，當你呢啲咁嘅資料泄露咧，就可以俾第三者嚟去捉住你痛腳啦，咁解。咁所以咧，嗱，由呢樣嘢咧，我就想引申到個 IP right 嘅問題啦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啦，就係話 as long as you are not paying for it 啊嘛。嗱，好得意嘅喎，因為我都，尤其是我係音樂發燒友啦嚇，我唔淨止音響啦。咁而家嚟講，好多時咧都話，誒，仲不如有人聽黑膠同 CD 咧咁樣樣，咁梗係錯啦嚇。 我想問黑膠定係真係靚聲啲？ 係啊，真係㗎，係 啊，我自己聽過㗎。嗱，我就冇玩嘅，但係我真係聽過。咁黑膠嗰種魅力咧，係真係冇法擋嘅。啊，不過又呢、這個揾日我再講啊嚇，再講翻呢個問題咧，就係話， 咁你屋企有冇黑膠？ 冇啊，就係冇啊嚇，我淨係都係聽 CD 嘅啫咁樣樣。咁但係咧，而家呢啲咁嘅實體嘅載體，我哋叫做咧。其實係真係越嚟越慢慢淘汰㗎啦，啲人咧全部都係我哋叫串流啊，係嘛？即係下載㗎啦，音樂檔案下載啊咁樣樣㗎啦。咁但係咧，而家當然佢哋慢慢咧就建立起一套咧就係收錢嘅系統。咁大佬梗係要啦，係嘛？咁但係好奇怪地喎，而家咧就係聽音樂咧，啲人認真啲嘅咧，反而肯俾錢喎。咁但係睇戲咧都有，我都有朋友咧係真係上網俾錢，即係睇戲嘅，即係佢十元八塊，佢幾蚊美金啫嘛，係嘛？咁佢咪上網睇戲咯，咁樣樣。咁但係咧。就真係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啲人覺得上網睇戲係唔需要俾錢噶嘛嚇。咁、香港嗰陣時都即係打擊嗰一排㗎，話要嗰啲叫咩話BT 啊，係嘛？係咪BT 啊？即係嗰啲咩點到點下載嗰啲嘛？點到點下載咁樣樣。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真係有個 culture 嘅問題。其實同頭先嗰個私隱人權都係一樣嘅，就係、是、你久而久之啲人咧係縱壞咗、縱慣咗。但係縱壞咗、慣咗咧，你又唔好忘記呢個就係現代文明一個好有趣嘅特徵喎，就係、是、因為。有一樣嘢叫廣告，嗱廣告呢樣嘢咧係比我哋想象中嘅影響深遠好多好多倍嘅，即係點解我哋可以免費睇世界盃啫？都係因為廣告啫嘛，係咪啊？點解我哋可以有免費電視啫？ 點解你唔使以前定係香港得一間電視台就叫做麗的電視？你個個月係要俾幾廿蚊嘅。 Doctor Lee， 你話之前話如果大家唔賣廣告會慳好多，咁你而家咪反駁自己？ 係啊，唔係啊，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啦，收費有咩問題咧？嚇，當然你又咁講嗱，佢呢個我知道係一個好大嘅爭議嚟嘅，因為佢理論上咧就係因為你收曬嗰啲人嘅廣告嘅，唔係即係你好多人。就去買嗰啲商品咧，其實佢入面有一部分啊，已經係我嚟賣廣告噶啦。但你唔覺啊嘛，譬如我買樽可口可樂，你以為啊可口可樂成本就咁多，但你冇忘記個成本入面咧有幾重要一部分就係賣咗可口可樂廣告噶嘛。咁你話呢啲廣告，咁你話其實有乜用咧？都係氹你飲多啲可口可樂，嗰邊就氹你飲多啲百事可樂啫。但係唔好忘記喎，原來佢咧除咗咁樣之外咧，佢多咗嘅錢咧，除咗吸引你買個貨品咧，佢多餘嘅可以贊助體育盛事。可以贊助馬術比賽，甚至一個播放權，所以你喺屋企咧就可以唔使錢睇呢個馬術比賽世界盃啦。咁於是咧就每個人嗰支可樂就俾多少少，但係就所有人都享受咗嗰個利益喎。呢個就係現代文明嘅所謂標準運作模式啊嘛嚇。咁但係咧呢個另一個問題啦。但係其實大家知道廣告咧就鼓吹消費主義，同埋亦都係製造咧就即係好多污染啦、垃圾啦，亦都消耗好多資源啦，係嘛啊？鼓吹我哋消費啦，咁即係我哋要深刻反思呢個問題啦。咁但係講翻頭先嗰個知識產權嘅問題啦，我哋都就係話即係網上嘅侵權問題啦。香港前一排都過咗嗰條關於惡搞嗰樣嘢啦，係嘛？係嘛？ 戲房叫做 係啊，即係話咧係點樣先至算係叫侵權啊？你尤其是咧，即係嗰陣時攞好多。即係董伯伯開始嘅，但係嗰時未普及啦，曾蔭權有啦嚇，即係梁振英更加有啦，就攞人哋啲外國嗰啲電影嘅海報啊。我最記得最精彩就係當時唐良競選嗰陣時先精彩啊！唉，唐公啊，即係嗰啲僭建啊，梁振英嘅僭建，哇！啲人攞曬嗰啲外國嗰啲海報啊，整曬啲人頭，總之講落去笑到你咧， 周圍 key 咯， 係啊，真係好型。嗱，咁呢啲咧就去到咩地步先至叫做係？侵權呢咁當然令到亦都牽涉到一個問題嘅，就話如果你個知識版權你係唔揸得緊嘅話咧，你點樣能夠鼓勵創意呢？係嘛？即係我創作咗任何嘢出嚟，都可以俾人模仿嘅。咁呢個咧，當然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唔淨一限於網絡問題嘅。就算係即係我哋講嗰個音樂歌曲創作，哇！原來我喺生日會入面我唱呢個生日快樂。原來都侵犯版權嘅，要俾錢嘅，咁啊好荒謬啫，係嘛？但有啲人真係咁諗嘅喎，咁呢個好極端啦，係嘛？咁啊，但係另外一個咧，當然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原來差唔多時間又到啦，嚇！但你知道咧，即係互聯網咧，其實我哋以為好自由，更加唔係啦。尤其是如果你身在大陸，你知道啦，嚇維基好多時上唔到 ，Facebook 啊唔使諗嚇，咁樣啦，好多都上唔到嘅。佢有個防火牆啊，嚇佢哋有叫綠霸工程啊，但後嚟國內啲人民嘈得緊要咧，佢就暫時擺低咗啊。霸就水霸個霸啊，即係一個綠霸咁樣樣啊。咁其實唔淨止中國，世界上好多好多國家，即係俄羅斯都一定係啦。其實個網絡咧，絕對唔係話完全自由嘅。咁好似美國咁，你以為自由咧，其實都唔係嘅嚇。咁當然亦都佢嗰個監察咧，透過網絡進行嗰啲監察咧，亦都係侵犯我哋嘅人權啊、私隱啊咁樣樣。咁所以呢個信息革命咧，其實真係對我嚟講帶嚟咗好多方便，即係人與人之間溝通啊、購物啊、旅遊啊、乜乜係搜集資料啊，但係都引申出好多好多嘅問題，就真係要靠我哋嘅即係集體智慧咧，嚟去盡量就係保留佢個好處，就剔除佢個壞處，呢個真係好大嘅挑戰嚟嘅。好啦，咁眨下眼，原來今晚時間又到啦喎，咁下集咧，我哋冇啦，唔講呢個題目啦，我哋開個一個新嘅題目啦。但係邊樣咧，我未諗到其實好啦，下個禮拜再見啦， 再見，拜拜。